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成员的公司飞快出了声明，严厉申斥了这种恶劣的抄袭行径，并果断向成员提出解约，要求他赔偿违约金。关键时刻，成员的大哥程进气冲冲地跑来，指着弟弟的鼻子大骂一通： 程远，你能耐了啊，出这么大的事儿不联系家里人，不打算姓程你早说。 程远没说话，自己名声已经烂了，既然决定要隐瞒，他就得连家人一块儿瞒。大哥骂过他，替他赔了钱，又花钱上网删帖，犹不解气还亲身上阵跟人对骂。网民发现自己的评论被删，愈加反弹，事态愈炒愈热。唐欢的公司也没有放弃主动送上门来的热度，大肆购买水军和营销号，在后头推波助澜。其中以一个粉丝数超过50万的网络唱作人最为激烈，他是著名的唐欢粉，一天发了6-7条微博追着成员嘲讽。其中一条微博说： 抄袭狗现在应该怕的缩在被窝里头发抖吧。 底下则是一片唐欢粉丝的狂欢，污言秽语，让人作呕。成员是真怕的，他关了私信，关了手机，把自己禁闭起来。杨白华再耐心，毕竟也是刚工作，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天天陪他。程渊想过段时间就好了，撑过这段时间他还能再来。可后来程渊发现自己写不出歌来了，甚至碰不了钢琴，哪怕一按琴键，他就会想到心间语那段他精心写作的钢琴前奏，心悸恶心的手抖，根本弹不出一首完整的歌了。他尝试许多遍后，猛然攥起双拳砸上了钢琴，钢琴发出一高一低两声呻吟。大学的时候，一人能撑起一个乐团的天才成员，连欢乐颂都不会弹了。那天他崩溃地哭了很久。杨白华回来后抱着他安慰： 写不出就写不出，我养着你。 杨白华一直这么温柔，好像成员经历的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他会陪他一起扛下去的。但是成员却越来越不对劲，他常常在床边一坐一整天，不知道该做什么，哪怕照到一点阳光都会叫他害怕。他长时间厌食，偶尔暴食，他时常会忘记把钥匙和钱包放在了哪，桌上的便签也很久没有更新过了。他知道自己病了，可向杨白华倾诉，他只会回答：你心情不好就多出去走走就好。隔了3个多月，跟弟弟大吵一架的程进没憋住，偷偷跑来看了弟弟。看到瘦到快脱相的弟弟，程进吓了一跳，硬拖着程元去看了心理医生。程建把中度抑郁症的诊疗结果往程家父母眼前一摆，程妈妈当即哭了出来：好好的儿子变成这样。程爸爸立即设法联系上了杨白华的父母，打算问问他们是怎么想。直到和一脸震惊的杨家父母碰过面，程家父母才知道杨白华自始至终就没有跟自家人提过自己和一个男人谈了3年多的恋爱。程家父母的态度很明确，国内环境不好，他们打算把小袁移民到国外一个安静的小城休养，那里有一家专业治疗抑郁症的医院。小袁病成这样离不开杨白华，杨白华可以跟去，工作签证或者移民可以由程家解决。那个小城在欧洲早在10数年前就通过了同性结婚的法律， 程家父母此举可以说是为儿子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了。程家父母本以为杨家父母会反对，已经准备好了一肚子的劝说，但他们在回去商量了一夜后，第二天就同意了。程元和杨白华一起办了移民。出国第二年，程元病情有所好转，可以弹钢琴了。当重新坐上钢琴椅时，他笑得像个小孩。 老杨，你想听什么？我弹给你听。 这一年，他们领了结婚证，在教堂里办了简单的婚礼。第三年，杨白华事业有了很大起色，提出要给他父母办移民，程元答应了。第四年，杨白华越来越忙。某天回家来时，程元发现他身上的衬衫不是他昨天穿出去的那一件。程元又开始吃药了。他不知道该怎么问杨白华，更不想知道答案。至于杨家父母，总对他淡淡的，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坏。虽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可一天也说不上两句话。杨白华太忙，程元守在有两个说不上话的老人的家里，孤独的要命。可他不想让父母担心自己过得不好，每次跟父母电话时，他都要挤出最灿烂的笑脸对那边说， 我很好，你们放心吧。 其实他并不很好。病复发后，他一直想死，但又不敢死，怕对不起父母，怕伤了杨白华。为此，他努力地活着，努力想从泥潭里站起来。他不怕自己一身泥水，他只怕不小心弄脏了他看中的人。直到某天，杨白华休假，程元打算开车去2公里外的超市买菜。因为忘记带钱包，去而复返，不慎在厨房门口听到了杨家母子的对话。 你不知道，小程就是个锯了嘴的油葫芦，两天能说出五句话，我都谢天谢地了。 隔了多年，杨白华还是那副温柔腔调。 小程不爱说话，妈，你别生他气。 程元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其实他以前挺爱说话的。这样想着，他蹑手蹑脚地打算去桌上拿钱包。刚一转身，他就听到背后的养母说， 咱们家已经办好移民签证了，你什么时候跟他离呢？ 程元脖子僵得扭不动了，垂着头愣愣地望着脚尖前的一块地板，等着杨白华的回答。杨白华沉默，程元像是被这沉默掐住了脖子，窒息地喘不过气来。 和个男人在一起，下不出崽来，总不是个事儿。我跟你爸骗咱家亲戚，说你是出国工作，人人都夸你有出息。前两天，你大伯打电话来，托你爸给他带点洋烟酒回去，还问到你了，问你有没有讨着洋媳妇，生个洋娃娃。你说让我咋回？ 程元被这一串带着刀子的话戳得浑身哆嗦，胃里纠结地疼起来。他微微弯腰，搂着自己瘦成一张纸板的腰腹，拼命地往里按。 杨媳妇，您受得了啊？ 半晌后，杨白华温煦的声音重又响起。 前段时间，我们公司新进了个女孩，是华人，我跟她挺好的。 养母在满意之余，又想到一个麻烦。 你打算怎么跟小程说？ 这回杨白华沉默得更久。程元没有来得及等到杨白华的回答，却也没有让杨白华为难太久。当晚，他在琴房里用美工刀割开了自己的手腕。因此，池小池一开始想开车撞杨白华，倒是真心实意的。杨白华喜欢程元，但也只是喜欢而已。 you